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我想和我一样，在北京生长的朋友们。都会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最早知道文学大家梁实秋先生啊，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伐走狗》开始的。当年的领袖呢，还曾经把他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因此我们对梁实秋先生的印象总之是不好不好再不好，这是一个坏人啊。可至于他怎么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呢，那我是一概不知。对于他的文学作品在当年也是很少光顾。这位先生的文学成就可以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他都是空白，直到慢慢长大以后，当我有幸阅读了一些个关于他的资料和作品，这才看到了梁实秋先生的本来面目，才知道了先生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大家。哎，才知道我看到的一些个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人家梁实秋翻译的，要不是他，咱们捧着英文本的莎士比亚原作那就是天书啊。这跟你英文好不好都没关系，因为英文变化太大了，就是现在的英国人捧着莎士比亚的原作那也是天书，那跟您捧着本古文尚书捧着一本周易没什么区别。所以恐怕我们现在都要这自己的检讨一下自己，就是受到外来影响啊，政治影响太深，不能盲目的就说是认定谁是坏人，也没看过他的东西就是他的坏人了，这恐怕我们委屈了梁实秋先生。再往后我惊奇的发现，梁实秋先生啊，其实是北京人，先生的家现在还在，就在原东寺内务部街20号，也就是现在的内务部街39号，那当然现在已然这变成大杂院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讲述讲述梁实秋先生作为北京人的这个故事的讲述，这么出色的北京人，这样的文学大师，我们希望更多人喜欢，更多人熟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说说名人故居和名人故事，今天要说的仍然是梁实秋先生的童年。一代文学大家梁实秋先生从小生长在北京，凡是与北京有关系的他在文章当中讲起来无不如数家珍呢，而且充满了一抹温情，他对北京的名吃北京的风味了如指掌，什么便宜坊的烤鸭、全聚德的烤鸭、正阳楼烤肉碗、烤羊肉、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等等，人家梁先生全写过，而且是旁征博引，引用一些个古诗文中的名句来佐证这些个名菜的美妙。那这是大菜，要说小吃那更多了，豌豆黄、热芸豆、铁蚕豆啊、爬糕、油炸花生仁等等。 人家梁先生不但是说怎么好吃，怎么形容它好看，人家能一一说出他们的制作方法和味道特点。还有很多，因为历史严格的关系啊，园艺已经失去的街道名称，梁实秋也是记忆犹新。比方肉事儿，已经不卖肉了；米氏胡同已经不卖米了；伯哥事儿已经不卖伯哥了。这足以看出梁实秋对自己的故乡有多么的熟悉，而在那种娓娓细语中又透出了多少亲切。一句话吧，就他太爱自己的故乡北京了。内务部街20号是梁实秋先生的出生地，对于梁实秋而言呢，他说故居的一枝一叶一草一木是那样的引人动情。梁实秋在故居卧室后边建有一个当时啊就属于很讲究的卫生间了。卫生间的外边有一棵大枣树，品种呢就是北京的特产，都知道郎家园的嘎嘎枣。这枣树现在还在。在1981年的时候，梁实秋的女儿采了一只挂满青枣的树枝，作为家乡的礼物送给身在台北的梁实秋。哎呀，引起了这是文人的伤感啊，说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那么大岁数了还在外边游荡啊，是游魂呐、这话说就是1903年1月6日梁实秋出生在这个大宅子的里院的西厢房。等到1948年他离开这个院子的时候呢，主要是住在西小院，北房是卧室，南屋是书房，梁实秋的客厅是外院西院的南房。客厅的南墙上挂着徐悲鸿的奔马，上书哀鸣思战斗，送实秋文豪。梁实秋在内务部街20号前后三次共住了20多年，第一次从1903年住到1919年，第二次从1934年住到1937年，第三次从1946年住到了1948年。那在1903年到1919年期间，梁实秋在这个院子里那可是留下了很多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趣事儿。据说呀，梁先生小时候父母管束很严，只有在每年除夕家中才开赌禁。就是家里才可以赌一赌，赌什么呀？也就是掷骰子呀，状元红啊，也就是这个。下注最多也就是30几个铜板。一直啊，等到梁实秋上学以后，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麻将这种东西。麻将那是中国人好，很多人认为这是最伟大的发明了。这是中国人没有不知道麻将的啊，当然也有不打的，但是不打的也少。到了梁实秋上小学了，这才知道还有个麻将这种东西。有一回他就斗胆问他的父亲说，那个麻将是怎么玩的呀？这小孩随口问一句吗？这怎么玩麻将啊？是什么个这怎么个玩法？他爸爸立刻把面孔一板，想打麻将啊，上八大胡同去。哎呦，这句话您想想，八大胡同是什么地方？那是北京城最下流的地方啊。就这一句话，这梁实秋再也不敢提这事儿了，而且在心里也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就是麻将跟这种污浊的事儿有关。梁实秋第一次见识麻将，那就已经是到了赴美国留学的途中了。这轮船一开好几个月没事儿干呀、在娱乐室里头他看到几位同行者做方程戏。什么叫方程戏？说我们后来的话就雷长城，就是打麻将。他觉得这136张骨牌可以说是变化无穷啊。在美国，他的好多好朋友，像胡适之，像徐志摩，像潘光旦，这都是此中高手。几经熏陶，耳濡目染，他才慢慢的知道，感情这么玩， 这叫混儿，那叫十三不靠啊，那叫捉五回，这才慢慢明白。有一回呢，几次同行者硬是拉他上桌，来来来来玩玩吧，怕什么呢？结果他玩了玩啊，还是觉得吃力，算不过来，觉得打牌啊不如看牌过瘾。所以以后好友们酣战，他总是在旁边看着，所谓叫做壁上观呢。他说我不是不打麻将，我也呀不是说以为我说是智行高洁啊，我这不沾这东西，不是，我脑筋迟钝，我跟不上别人反应的速度，影响到麻将的节奏啊。而一快，那就出差池了，就错了，打错牌了，相公了。我是缺乏机智，我自己的一副牌子都照顾不过来，我怎么揣度别人的底细呀？又不知己又不知彼，那怎么能应付大局呢？打牌是娱乐，我一打牌自寻烦恼，又受气又受窘，那我干脆我就看着就完了。梁实秋先生啊，在上私塾的时候就闹过不少有趣的故事，那有什么故事啊？您听我慢慢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半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梁实秋最早上的学校是在内务部街西口内路北的叫五福学堂，这个离家很近。但是没想到的是，这个学堂后来关门大吉了。后来关心子女教育的父亲只好在西院书房给他开辟了一个书塾，请了一位叫贾文斌的清朝八公来教梁实秋和他大哥二姐，一共就这么三个学生，这就叫教专管嘛。那说八公是什么意思？这是过去科举制度的一个名词儿，在地方上贡入国子监，这生员就叫八贡，就是贡生啊。清朝制度呢，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每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学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叫八贡生，简称八贡，经过这个朝考合格，就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者教职。有点现在这个择优录取、推荐保送，有点这意思似的。这老师的水平，那应该说都很不坏。虽然这个五福学堂啊比较陈腐，但是呢，终究他还是在新风气下办起的学堂，终究还有一大批天真烂漫啊又活泼又调皮的孩子在一块玩，而且呢，还可以抢先起早去捡那个落满院子的马樱花的花朵，这不还挺好的吗？可是这五福学堂不开门了，回家请老师教专管了，可以说是沉闷的发霉的私塾啊。对于梁实秋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来说，这叫沉重的精神打击。虽然这位贾文斌贾先生啊不再让他们反复的读那些个三字经啊、千字文啊、百家姓啊这种旧式的儿童教科书，而是教他们从这个人手足刀尺啊、一人二手、开门见山等等这个新国文的教科书读起。但是呢，梁实秋他们仨人老是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像小鸟一样渴望天空啊。他们正是这岁数啊，在幻想中编织着理应属于他们自己的广阔神奇的世界。而且特别令他们难以忍受的呀，就是贾先生全然不懂现代教育，对学生呢仍然恪守着传统的教育方式。他的教育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念背打。梁家私塾教育的结果孕育出的是子女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按照一般的标准啊，梁实秋兄弟姐妹那绝对是属于好孩子行列的， 生长于较好的家庭环境，有教养，通人情，性格呢也大都偏向于温和醇厚这一路。但私塾中的那种扼杀儿童天性的教育方式，终于让他们忍无可忍了。于是他们想的不是先生一再要求的认真读书，恰恰相反，就是淘尽心思怎么跟先生捣捣乱。梁实秋啊，是这么记录他的私塾生活的。书房有一座大钟，每天下午大钟鸣四下就放学。我们时常暗自把时针向前拨快十来分钟。老师呢，渐渐觉得座钟啊不大可靠，就利用啊太阳光线照在纸上的阴影，用朱笔画一道线。阴影没移到线上，就不放学。日久啊，季节变换，那那阴影的位置呢，也跟着移动。这朱笔线呢，也就一条一条的加多。二姐想到了一个方法，趁老师不在屋里啊，替他加上一条线。结果果然我们就提早放学了。哎，试行了几次之后，又被老师发现了，我们都受了一顿训斥。辛亥革命的前两年，梁实秋结束了在私塾的学习，接着呢进入了设立在大伯格市的陶氏学堂。这里呈现出的另一番景象啊，哎，让人哭笑不得，产生了荒诞的感觉了。那这学生学校怎么能荒诞？对了，这个陶氏学堂的创立者了不得，是清朝的大臣，叫陶端方。在清末的官僚中啊，陶端方要算是鹤立鸡群的佼佼者，他的学识不错，收藏也很丰富，一生是酷爱金石。更主要的呢，他还比较通晓大事，思想还比较开朗。开办学堂，那是因为他看到自个儿家人口众多，主要也是为了教育自己的子弟，也招收外边的学生。不能否认呢，在这同时，他也暗怀着传授新知识以适应日进日新的世界新潮流的良苦用心。但是以陶端方的思想认识水平，自然难以预计到在一个总体上还是封建意识全面专政的国度里，想引进一点新文明，想进行以不毁伤固有机体为前提的小小的变革，以补弊救偏挽回颓势，这个结果一定是徒劳可笑的。因为封建势力的大染缸啊，胃口奇大，能吞噬下一切他不欢迎的东西，他能使一切新举措暗中发生变化，变得更适合于他自己。就好像是啊，看起来肯定有效的好药剂好方子，投进了一个大染缸，那就治不了病了，必定会发馊变味，变得又酸又涩。这个陶氏学堂啊，带有强烈的贵族色彩，收费非常的昂贵。但梁实秋的父亲一心要让儿女们受新式教育，所以呢，他不惜学费负担，把这几个孩子一下全送到了这所学校。也许陶氏学堂这所当时公认的最好的学校，在开办之初真的一度比较好过。反正梁实秋到这儿上学的时候，全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个样子。梁实秋在这儿没有上过几天，就已经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了。他实在掩饰不住对陶氏学堂的厌恶，他说所谓新式的洋学堂只是徒有其表，我在这学堂读了一年，可以说什么也没学到，除非是让我认识了一些个丑恶腐败的现象。梁实秋所谓丑恶腐败的现象呢，有如下几个事例。陶氏学堂啊，是私立贵族学堂，陶氏子弟自称特殊阶级，原本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凑一圈成一个小圈子，这很正常。但是有些现象却让人难以置信。陶氏子弟上课的时候啊，随身携带老妈子，听讲之间呢，还可以让老妈子出去 买一壶酸梅汤送到桌下慢慢饮用。听先生讲书呢，随时可以写个纸条，搓成一个纸团，丢到老师的讲台上去，代替口头发问。老师也不认为这是忤逆的行为。陶氏子弟个个自恃骄纵，横冲直撞。记得其中有一位名叫陶氏的孩子，尤其飞扬跋扈。他们在课堂内外成群的呼啸出入，动辄动手打人，大家都为之侧目啊。这番话呀，使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封建统治集团已经是暮气日深，陷入了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困境。那另一方面呢，从上其下、盖屋立外的，越加疯狂的为非作恶，抓住一切机会，享受权力在握的那种幸福。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教育水平也可想而知了。国文老师啊，教《诗经》，据说依据的就是他的祖传秘方啊。什么祖传秘方呢？就是拼命的背，拼命的背。但是呢，从来不讲，就是你先背，背下来再说。诵读时的情景啊，很让人发笑。他领着头啊，扯着嗓子喊：“击鼓齐堂！”我们全班跟着喊：“击鼓齐堂！”然后他一句一句的循声朗读：“踊跃用兵，土国成草，我独南航。”可他老人家喉咙喊哑了，就换一位班长之类的学生带着他喊。那么，梁实秋先生还有什么样有趣的事儿呢？咱们再说名人故事的时候再给您说。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欢迎您收听徐德亮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是北京小曲儿，咱们来听一个叫《逆子怕劈雷》，这是十八怕呀，十八个怕啊。逆子怕劈雷，野猫怕打围，墙倒就怕众人推，破鼓最怕乱人锤。这不都是大白话吗？对，这又叫大白话啊，又叫大实话。这是一个清代的小曲儿。下面呢，请三弦伴奏李建书老师，给我伴奏，我给您唱这段《逆子怕劈雷》。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怕死，灯怕吹。

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